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无漏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五眼六神通，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。假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交一有情，主欲留果，所获福聚，优胜教化，南展不周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获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五神通。黑过，假使家，诸有修行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五神通，不免地狱，旁生鬼去。若诸有情诸欲留果，便得永脱三恶趣故。况教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而不生别。假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交斩不周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获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，令其安住独觉菩提。黑过，假使家，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留等百千倍故。假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交斩不周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获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，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，令去无上正等菩提。黑过，假使家，若交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，则令世间佛眼不断。所以者何？悠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。悠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如来应证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悠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佛宝法宝僧宝，一切世间皈依供养。一是故，假使家，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及阿苏罗人非人等，应以无量上妙花幔涂赞等香，衣服璎珞宝钏幡盖，众妙珍奇伎乐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。假使家，

世间便有苦上帝、集上帝、灭上帝、道上帝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十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五眼六神通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法不共法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欲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，即欲留相、欲留果、依来相、依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独觉及独觉菩提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行，实摄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实摄可得。卷第133。